哇，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麼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嗱，我今日咧就頭先咧，原來就發現呢兩位年輕人啦嚇，應該楊廷輝，咁另外一位咧係阿欣琪嘅，咁啊阿欣琪咧就講咗一樣嘢 ，OK， 令我突然之間有聯想，你見我哋我成一站個人有好大嘅問題咧，成日中意 imagination 啊 ，imagine 或者叫 associate。conditioning， 個 psychology 裏邊叫 associate conditioning 啊，啊諗起一樣嘢，你提到你爸爸係工程師， 係 啊，咁又中意睇金融嘅， 佢唔單止中意睇金融，佢中意睇好多書嘅， 啊咁啊即係啊，所以咧就唔係我哋所講嘅有人呢個定型 stereotype 咗啲工程師啊，啊其實咧工程未必係咁悶嘅行業，我唔係啊嚇。咁咧，亦都話工程師係就對住啲機器啊，或者對住啲有土木有結構工程師，又有土力嘅 ，OK， 有機械嘅，又有呢個電機電工程師，有電子工程師，又有呢個電腦工程嘅 ，OK。其實咧，工程嗰啲咧好多咧係識財務學嘅。 嗯。 點解咁講咧？就係、是。我哋成日講話折舊折舊，你聽過啦 ？depreciation 折舊啊嘛，買家私翻嚟買個電腦，諗住你五年你用就報銷啊嘛，咪叫折舊咯 ，depreciation 啊。工程學咧部分係關於咧係呢個 depreciation 嘅，係折舊嘅，因為佢哋如果尤其是機器咧，佢哋知道咧佢個壽命係幾多。如果 strict line depreciation 咧，就話。佢一直係咁樣值㗎啦，一年咧佢話喪失咗幾多價值同埋個生產力㗎啦，但係有啲咧唔係嘅，咁我好簡單呢個財務學啫，咁大家咧我唔係財務專家，唔好挑戰我，你哋大把財務專家，亦有啲呢個精算師喺度，你自己解答唔該咧就益埋我，益埋啲觀眾喺 YouTube 嗰度留言，乜嘢叫 trick line depreciation？OK、okay? 啊，其實知識咧其實應該係互相交錯嘅，係因為香港呢個唔好嘅教育制度咧。就將到啲知識咧，就夾硬好似啫，喺中學咧過早分文科、理科，咁咧變成咧雙方面不要學生，其實仲有雙科嘅，佢睇嘢係有盲點嘅，係有盲點嘅，啊呢個盲點可能好多人都唔自覺地知道嘅，而產生咗有啲誤會嘅，啊有啲誤會。Anyway， 講翻正題啦。咁咧，而家講今晚係講金融啊！人人心目中咧都有個金融，佢製造咗好多英雄同埋即係衰人出嚟嘅。咁呢啲衰人咧，問翻個問題喎，阿欣琪有冇見過啊？ 見過咩啊？ 嗰啲咁衰人啊，即係咁賤嘅嚇。 你係指喺現實裏面啊？ 現實裏邊有冇見過咧？啊！你哋年紀細嚇，可能見得少啊。 我反而會覺得喺金融嘅小説裏面咧，所有嘅奸人都唔係真係奸人。 嗯。 即係或者係 點解嘅？點解？ 即係可恨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咁樣咯。 哦。 嗯。 係咯。 有冇啲例子？ 即係例如好似李莫愁咁樣，佢好話好似好衰咁樣，下下見到邊個啊，懟邊個啊，跟住又掉啲人入去庭花叢嗰度啊咁。 因為佢俾人傷過。 係啦，即係嗰種咯，即係我自己好深刻《神雕俠侶》其中一個橋段就係佢死嗰陣時咯。 哦， 係啦，佢死嘅時候就係衝入去情花叢裏面，唱住凄美嘅歌曲，跟住個情花叢就喺度燒啦咁樣。即係其實佢係咁悲慘咯，其實佢一生都係好想人愛佢啫嘛，但係佢再揾唔到一個值得佢咁樣去深愛落去嘅人，所以佢先咁悲慘咯。咁我會覺得，我會覺得喺金庸嘅小説裏面冇。 或者係可能因為我冇睇《笑傲江湖》啦，所以我唔實知道阿岳不群有幾壞啦。咁但係 at least 喺三部曲裡面，我會覺得所有嘅奸人都唔係真係好奸咯，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可憐嘅地方。 嗯， 你覺得呢？ 其實我可能由細到大被人歸類為啲壞分子，或者係要俾人標籤做問題少年咁啦，要成日要接，成日要接受啲社工輔導咁啦，咁就成日都 聽。但我都係問題人嚟喎。 聽啲滿口仁義道德嘅嘢，跟住就但係就比較反感咯，就對岳不群呢個角色會有更深的體會。但你話啲人係咪真係好奸到出面？可能喺現實政治層面有嘅，但未必你睇到，因為小説其實最嬲尾佢會突顯埋呢個人係奸。但可能真正嘅岳不群喺心目，即係喺我哋而家呢個年紀睇唔出其實佢係岳不群咯。即係其實佢 present 出嚟可能好正直啊，而且好似好有威望，成個君子劍大家都好尊重佢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其實實際上佢心裏邊點睇，我哋未必睇得出咯。因為睇小説佢最嬲尾無論如何佢都帶出佢係奸，咁你無論如何都知道啊。咁除非即係我哋可以好似令狐沖咁樣既可以知道佢係奸，但係亦都保留一啲對老師嘅尊重啊，對師尊嘅尊重，咁又唔敢殺咗佢咁樣，亦都係第二個人殺咗佢咁樣咯。但係其實我覺得都好難嘅，其實都唔知道究竟邊啲係奸啊。但可能俾你睇得出嗰啲係奸嗰啲，其實佢係真心交嘅嚟嘅啫，佢唔係真係奸嘅。奸嗰啲可能真係未必真係睇得出嘅，咁但係就會嘗試，都會嘗試會睇下究竟其實係咪有呢啲人咯，開始覺得會有啲影子嘅出現咯，係啊，係啊。 我反而覺得即係你頭先講話喺書裏面好容易睇到邊個係奸啊嘛，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尤其是文字咧，佢好容易可以有褒義貶義嘛。即係你佢金即係唔係就係金融嘅，即係你所有小説描述一個人嘅時候，都可以用一啲唔同嘅字眼，用一啲褒義或者貶義嘅字眼去描述同一個人。咁當作者佢不經意用一啲貶義嘅字眼去描述嘅時候，咁你咪都好容易知道嗰個人係奸嘅咯。 係，但係佢所謂嘅好咧，其實好有呢個儒家嘅色彩嘅，即係譬如郭靖嘅所謂好咧，其實大家都知道郭靖嘅最大缺點就係佢蠢同埋佢唔識變通啊嘛。咁但係其實佢點解其實？其實佢喺佢嗰啲師傅嗰啲前輩嚟講，其實永遠都係要喺成日都要喺呢個郭靖同埋喺楊康之間揀一個 lesser evil。但係如果根據儒家嗰個思想嚟講，就永遠就係會揀咗郭靖，因為郭靖佢個人比較敦厚老實，佢有合之大義，佢會個人比較正直，唔會使詐。楊康嘅智力係永高過呢個郭靖幾十倍嘅，咁但係個問題佢心術不正。喺儒家個思想嚟講，可能就會覺得楊康呢啲人就唔會要得咯。咁但係郭靖呢個人，我唔怕蠢，但係我俾多幾次機會你，你總會成功。咁但係就呢個就係儒家個思想咯，內勝外王咯。但係可能喺西方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講，就譬如你選一個政治賢能的話，可能真的會選了楊康出來，而不是選過郭靖。 對對對，因為會選過起碼做事做得事有效率做事，可能未必是心術正的，只要你不要過分 都可以這樣說的。 民主制度呢不是一定選到好人的，民主制度製造一個平衡，一個監督一個制衡，令到壞人不要那麼壞。 又或者這樣說，就是看看選民究竟是即背後那個理念是什麼咯。即如果他背後是持有哦，不是的，我是要美德論的，我是要那個候選人有美德的，那楊康就一定拜拜啦，是吧？但是我想都的確好像你所說咯，即西方社會是務實的， 其實是不是 真 的完全不理道德呢？我也有懷疑，不過就傾向有另一種想法，就是這樣。其實根本看到個問題，所以就安排了黃蓉在他身邊做二把手扶他， 即是一些聰明就給他。 是還有開到楊過和令狐沖張無忌就開始就即是他沒有正邪分得那麼厲害，即是其實個即係個主角既同正道嘅人打交往，但係交往，但係亦都會同啲所謂嘅邪魔外道會有一定嘅接觸咁樣咯。咁就不斷遊走，去到韋小寶更加就佢都唔理， 佢本身都係陰衰人嚟 嘅。係咁就就我係而家接觸多咗人，就會覺得正邪冇啦咁 黑白咁分明，究竟呢個人係正定係邪？究竟其實佢係呢一派，我就完全唔同佢接觸啊！佢係呢一派，我就一定黐死佢咁樣咯。係、呢個就係金庸帶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咯。係啊， 其實係好成熟嘅嘅一種經驗同大家分享嘅，即係正邪唔係即係當然喺宣傳海報嘅時候咧，正邪梗係分得好清楚啦，同埋好睇啊！正邪溫馨的對立，所以警匪片咧武俠片一定 好，即係 Marvel 咁啊好睇咯。 冇錯啦嚇，但係 in reality 咧，正中有邪，邪中有正。OK， 不過咧呢啲係個人選擇。OK， 即係選擇腰骨直嘅，還是有時適當時候都要做下即係伸展運動，彎彎條腰咧。 俾個例子大家啦，其實楊過同阿金輪法王打嘅時候，其實佢抱住個 B 噶嘛，跟住咧其實如果佢就係咁一路抱住個 B 咧，我唔記得咗佢叫 抱住 啊郭襄，其實佢一路抱住佢咧，咁其實佢係唔夠金輪法王打噶嘛，咁佢身邊就有一個叫李莫愁嘅，咁李莫愁究竟係咪一個正嘅角色，大家都明噶啦，但係呢個時候。 俾你莫愁抱啊嘛， 係啊係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政治智慧咯，即係咁同帶俾我哋嘅政治智慧咯，就係其實唔一定佢永遠都係你嘅同路人，但喺權宜之計之下，你孫權唔肯主動聯絡，我就主動聯孫權啊嘛。 係啊，即係嗰啲叫咩敵人嘅敵人就係朋友嗰啲啊，係嘛？ 咁一種務實。 咁你掉咗個 B 俾阿李莫愁之後，都好多麻煩出嚟噶。咁但係你嗰下唔掉嘅話，你就更加麻煩咁樣咯。咁就係一個 lesser evil 嘅選擇咁樣咯。係啊。 啊，現實咧，其實好多時都係 lesser evil 啦。啊，你年紀咧有越大，你知道咧有啲嘢咧你都係兩害相衡取其輕嘅啫。係 啊， 唔係 better。係 lesser evil。啊！真係冇咁壞嗰樣，即係去到世事唔係咁完美嘅。我話俾大家聽，世事真係唔係咁完美嘅。不過喺文學創作裏邊咧，就因為世間唔係咁完美，我哋要製造一啲完美出嚟啊，等大家咧有個憧憬啊，即係人生有個正面意義咁啦。嗱，你話講翻到金庸嘅小説咧，我都話冇睇啦，但佢電影我有部分睇嘅，其中有啲對白咧。好多人都引述過，不過喺呢度引述多次，就係、是、呢個《鹿鼎記》。OK，《鹿鼎記》咧，裏邊咧，先講下《鹿鼎記》啦，即係有啲金融專家就話《鹿鼎記》係最有西方文學嘅一本， 同埋有英譯本添。 英本。 而家射雕都有。 射雕英雄傳啊！今日都有人攞啊日咁點解話《鹿鼎記》咧係最有西方文學嘅一種咧，同埋最容易改編成為電影咧？原因就是一開頭咧就講推啲人去刑場斬啊，那個大場面啊，咁我哋用下我哋嘅想像，如果你睇戲一。任何電影咧，人哋話有條 formula 嘅嚇，我唔係電影人，但係咧都你都睇啦。開頭五分鐘咧，你一定要吸引到人哋入去睇嘅。其中個方法就係打打殺殺啊嘛嚇。另外一種方法就係一個大場面，好 grand 嘅大場面啊嘛。咁啊，嗰套《鹿鼎記》咧就係開頭就係好似推啲人去斬嘅。呢個咧就係一個好西方式嘅寫法。咁我相信行到1972年嘅金庸人生。查良鏞人生去到1972年的時候咧，佢可能已經接觸咗好多電影西方文學之前佢已經接觸更接多，話咁樣寫會唔會係多啲人睇咧？咁樣寫會唔會人哋容易啲即係攞嚟拍電影咧？因為西方都係嘅喎，你開頭呢啲書咧有好多書咧咁鬼厚噶嘛，西方啲文學著作啊小説啊，話呢啲好難拍成電影嘅喎，寫出嚟即係好難俾人收購個版權。就應該咁樣講，作家咧，而家啲咧，嗱，你陣間講你都寫個文章話，咁作家好難揾飯食啊嘛，靠作家啊嘛，咁啊，講翻呢度就係話，其實西方作家都係一樣係有咁嘅睇法嘅啫，佢希望佢自己本書咧，當然佢有自己嘅 message 想帶出嚟咧，另外一方面咧，佢都有生存嘅考慮、現實嘅考慮，就係本書嘅厚度，即係大概400-500頁咧，就最容易拍成電影嘅。 哦， 電影甚少3小時長嘅。你魔界嗰啲係好多年前寫嘅嘢嚟㗎啦，啊，而家新出嘅書啊，嗰啲作者係好想俾人收購成為即係拍成電影 adapt， 即係改編成為電影嘅。你邊個長度最好咧？就400-500頁。 的長度，同埋你寫的情景咧係可以拍得成電影啊。 嗯， 有啲係好難拍成電影嘅嘅嘢啊，譬如張愛玲嗰個咧《色戒》啊，《色戒》咧係最能夠容易拍成電影嘅一本書。如果你要揾啫，有啲書因為講得心理嘅太多，你好難所謂圖像化 visualize 噶嘛。咁咧，韋小寶嗰嗰個《鹿鼎記》咧係最容易喺鏡頭上係最容易第一幕係大大嘅。好啦，咁啊就講翻呢個韋小寶嘅人咧，我最記得佢講句同係咪皇帝同佢講啊？話喂，明朝滅亡咗百幾年啦。你哋以重要你班嘢咧，要反清復明咧，啊呢句咧係句好即係好 convincing 嘅説話嚟嘅。咁呢套咧其實係個隱喻咧，啊就話即係同香港即係好似同香港人講嘢咁嘅喎，係咪楊定輝？ 殖民地嘅時代咁寫 咁，都過咗咁耐啦。 嗯， 同埋佢寫韋小寶嗰陣時候咧，其實咧係。講到其實咧，成個故事咧係啲人好似唔記得咗咧，有揚州十日咁樣嘅，即係其實理論上你喺揚州嘅妓院裏邊，其實你係理論上其實如果咁啱嗰陣時康熙個年代係經歷嗰次揚州十日，其實佢哋理論上最憎嘅就係呢個滿洲人咁啊，無啦啦點解會變咗係憎呢個紅番鬼子咁樣咧？咁就好似縮細咗呢個滿洲人同埋漢人之間嘅矛盾，跟住就突顯咗華夷之別咁樣咯，跟住就你問我就覺得佢係有啲嘢想講出嚟嘅，咁就但係究竟各自解讀為主咯，因為其實殖民地嘅時代又可以解讀為其實既然殖民地時代都霸咗咁耐啦，咁啊佢又做咗咁多好嘢出嚟喎，跟住咁你咪接受殖民地咯，跟住可能到共產黨收翻呢個香港之後，咁其實亦都可以俾左派嘅人士拎嚟。咁樣用噶嘛，其實真係可以各自解讀啊。金融究竟有冇好準確咁樣搞呢個係喻比喻啲乜嘢咧？咁就好似冇正式咁講出嚟。 我反而覺得即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咯，即係金融小説係一個載體咯，即係其實佢只係 contain 咗呢一個意思。咁就好似即係頭先你所講，即係你點樣去解讀邊個係邊個係邊個係宗主，邊個係凡俗，其實。真係你係喺咩時空，咩你係咩角色，其實都可以係唔同嘅解讀方法。 因為韋小寶就好香港人嘅，咁你睇下佢講啲歷史，好似張冠李戴咁樣，就全部都係亂七八糟，但係佢又拎到嚟用咗 serve 佢自己的目的咁樣咯。咁可能我哋有時見到有啲文章都係咁上下，但係佢又引起好多人嘅注意咯。咁就係。呢個好香港人嘅特色咯， 反而頭先即係你都有講啦，話啊，即係其實即係《鹿鼎記》嗰個寫作嘅方式都好西方文學啦。一開頭有大場面啦，其實係咪好似即係 serve for 拍戲，即係想賣多啲錢咧咁樣？ 咁都計算得幾？ 我反而覺得有一些原因的可能是個寫作的方法上面成熟了。是啦，即可能是 收山之作咁樣。 是啦，即係佢都知道啊，係喎咁樣寫咧，啲人就中意嘅，或者點點點啦嚇。我諗佢即係金庸本身未必有咁多考慮咯，但係即係當佢已經寫咗咁多本嘅時候，其實佢可能佢心裡面已經有嗰條 formula 啦。 Yes， 有條 formula。 係啦，已經係咁樣啦。嗱，都未必，都未定嘅。 日金庸咧，我絕對。不是專家我都話冇睇過啦、okay? 但係咧，佢喺 visualization 方面咧，係起碼其中一個條件。佢做得很好嘅咧，就係 visualization 圖像化。咁阿恩琪頭先講過啦，你話中意楊過啊嘛？喂，根本金庸就冇畫過楊過咗個樣出嚟嘅。 有㗎。 佢唔係佢畫。 本書上面咧， 本書 好長一個 chapter 之後會有個圖㗎。 唔係佢畫， 而家好似係佢見到靚仔。 係啊，我次次咧都好期待見到嗰個圖，因為佢新一個 chapter 啊嘛。 哦， 係啦。 咁你現實再 唔係金，但係唔係金庸畫㗎嘛？佢可以令到你有。 即係 根據個文本想像嘅出嚟啊，呢個就係成功嘅條件。 金庸都好似唔識武功，但係佢嗰啲武功嘅招式應用得好鬼出神入化。 係咯，同埋係好 precise 啊！即係你係想像得到啊，係喎，佢隻手點樣轉，佢點樣出拳，對方點樣回咁樣，呢啲你係全部可以喺個腦裡面，好似真係拍緊戲咁樣咯。 佢令你有 associated conditioning，想像啊，一個其實即係佢係懂心理咯。懂你，你睇文字會想像啲乜嘢咯，啊，咁啊，即係呢樣嘢，仲有嗰個雪山飛狐咧， 啊， 傳聞即係話聽講，當年嘅金庸係未去過雪山嘅，但係佢寫到個雪山嗰個情景咧，係嗰個栩栩如生咧，那個真實咧，就令人相信佢真的去過雪山，啊，咁咧。我是買了的，不過買了那套的雪山飛狐，我專登買，我即係我去過雪山，我知道雪山是點的，我知道當對腳踩落啲雪的時候，係嗰種聲音是點的，嚓一聲的 ，OK？ 我當你我自己都知道有些冰咧係滑咧，你係要好小心，你唔好跣親嘅，啊呢啲感覺我是有的，啊咁我真的很想睇睇下佢未去過雪山可以寫到，原來咧文字咧。是有這樣的能力的， 是啊，但是即我就是會覺得即令我覺得很悲哀一點，就是現在的人用行文的能力其實已經越來越低了，即不要說到寫到金庸那麼厲害，即說你新一代的小說家呢，其實都已經是真的去不到這個境界了，是啊，即你是可以這樣圖像化到整個故事啊，他怎樣去打武功啊，這些即其實是是真的太遠了， 金融 我覺得離開這個 level 它很明顯就不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產物，其實你現在香港你訓練學生寫文的話，其實它都有一種考試的公式的嘛，那你怎樣答會高分一點，還有你在特定時間裡面要給多少個比喻出來，要多少個倒裝句，其實是一個教的嘛，補習這樣，那你寫出來的文那就可能考試高分咯，但那些是想像是浸淫出來，甚至其實金融其實它究竟有沒有真正接受過很規範的教育的教導出來呢，我就懷疑了，創作是要天馬行空的嘛，那你這部分是沒得規範的，你回學校讀書可能聽個老師依書直說的話，其實你都會被人變成他所說的好像岳不群戲中那班人練劍練到蠢牛木馬那樣，而風清揚就是解放這個令狐沖的嘛， 我反而有留意金庸的生平呢，其實他在我記得他曾經有做過圖書館，所以呢即他在那段時間就讀大量的書，我覺得即這些就是香港教育真的做給不到，給不到學生，即我以前也有教過書，會逼那些小孩在坐在那裡看書，看什麼白體報紙，看什麼讀即刀什麼日報那些，其實你是浸淫不到那個文學素養出來的， 其實是不是逼他們看書有用呢，可能他們自己玩玩一下已經想像到新的東西，只不過他們未懂用文字，到他們真的懂到那個年紀的時候，就將他們想像的東西再跟著在他們適合的年紀學些文字，就描述一些新的東西出來，那就是香港缺乏了一些讓他們去發掘自我，發掘去到怎麼說呢，就是很 free 地去到探索的空間咯，那可能在外國來說其實可能小學可能週末都沒有功課讓他們自由探索，那已經是差很遠的事了，我覺得是這樣 不過我這樣看喎，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諷刺呢，因為在我讀書讀中小學的時候，第一就互聯網沒有出現啦，第二呢啲書呢即物質的條件是很低啦，即因為現在有互聯網存在的時候，其實你只要接觸文字是很容易的， 但亦都可能有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噶嘛。 啊，係係，咁當然接觸圖像或者電依個網上遊戲的機會亦都係多了很多啦。當時冇噶，我哋嗰陣時咧就第一玩具少啦，第二咧就都係實體玩具，係冇網上遊戲呢家嘢嘅。OK， 咁啊，但係而家你話如果你要選擇去睇文字，訓練自己嘅文字嘅功力咧。的機會其實比以前多了，是簡直是不可以比咯，係咪先？ 但係有咁講， 仲有唔使俾錢㗎。以前咧，一係你去圖書館借，一係你就去買，一係你就去租。而家你三樣嘢都唔使，呢家已經掂啦。 但我就會覺得，即係當你資訊爆炸嘅時候，你唔會揀咯，你唔會再揀去睇長篇小說咯。係啊，即係係咯，呢個係一個悲哀咯，因為你有睇到其他選擇啦嘛。 係咯，係咯。即係咧，同埋咧，我嗱，即係要請教一下你兩位年輕人啊。 有一樣嘢唔係好明啊。其實你話點都好啦，你如果你問我，你想中文好，有咩方法嚇？OK， 我冇考過 DSE 啊，我嚇。 我想 A level 同 CE 都考得唔好嘅中文係啊。 啊，你唔好理 that was history，OK，、okay? that was history。其實睇任何一份報紙嘅副刊嘅散文，都可以令你中文好。 或者咁講啦，即係話 係任何 regardless 佢個政治立場、，regardless 佢個政治，你唔好理咩啫。任何一份報章的副刊那些散文，你如果日日看你就會潛移默化，你的文筆不好都難啊。 都是的，即是始終多閱讀啦，多看書啦，其實真是一個浸淫在那個語境那裡的一個方法咯。 嗯， 是啊，咁但係依家的人，我想多浸淫在那個打機那裡會比較多啲啦。 嗯， 咁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打機咯，可能有各式各樣咯，可能。其實可能遲下，其實 AI 創作都可能會令到啲人覺得，喂，我讀咁辛苦，電腦同我搞掂啦。 嗯。 而且係佢係有質素嘅保證，佢係可唔可以突破好創新，我唔知。但係好可能就係喺呢個 standardize 嘅方面咧，咁我哋人始終係人咯，咁 AI 可能喺呢方面可以取代到人嘅。 嗱，跟住講到呢度咧，其實咧就引起我嘅慾望，我仲有一啲問題想問你嘅啊，但係咧。我哋又要休息一陣，好冇？ 好。 呢個大家見到咧，就我哋啲臘腸啦，即係尤其是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嘅，特燉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算住嘅。咁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 10% 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腸咧係食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湾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厨系列四款腊肠，买二送一。全线大厨系列养生汤都系买二送一。仲有更多精选货品，包括猫山王榴莲肉、李潮韩牛人参汤、恒河咖喱屋黄金咖喱鸡、一口咖喱猪，都以超优惠价发售。